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 北京时间11点整。 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路与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目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大兴广播电台 FM 98.6、北京天江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台湾票儿音乐、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你好，欢迎来收听第11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我们的节目在全国百家华语广播电台播出，和你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了。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就为您揭晓第11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排名。第十名，广州新月演艺，陈雅森、苏乐亚、齐齐格，《亲爱的宝贝》。 宝贝。 亲爱的宝贝，你就是我亲爱的宝贝。 音乐鬼才陈雅森携手苏乐亚齐齐格演绎的原创歌曲《亲爱的宝贝》，这也是继《命中注定遇见你》之后两个人的再次合作，很多歌迷都是相当期待的。和你一起走遍千山万水，把四季风景尽收眼底，你的陪伴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上播两周得票499票，下降两位来到第十名。第九名华纳音乐李荣浩《就这样》跳空进榜第九名。 就这样，你不用独自生，你也不要说需要我原谅，别让我多想，就这 上张专辑有理想，在专辑当中主要写歌的角度都是从城市为背景的，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人生未来的理想。相较之下呢，这一张新专辑当中李荣浩写出了更多的感情面，就像这一首就这样。李荣浩就这样跳空进榜第九名，的票555票。第八名中国凯文演艺传媒俊峰什么是好兄弟。 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酒桌里遇到困难彷徨迷茫谁来安慰你。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夜店里明字暗斗暗度陈仓谁会相信谁。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金钱里为了名利伤了和气各奔了东西。什么是好兄弟，我在问自己，懂得感恩珍惜理解才叫好兄弟。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酒桌里遇到困难彷徨迷茫谁来安慰你。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夜店里明着暗头暗度陈仓谁会相信谁。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金钱里为了名利伤了和气各奔了东西。什么是好兄弟，我在问自己，懂得感恩珍惜理解才叫好兄弟。 俊峰他的祖籍是安徽淮南，演员和音乐制作人。什么是好兄弟，相信每一位朋友都会有自己的答案。上榜三周得票63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陈骄让爱陪着你。 陈娇她被称为甜美教主，从小呢她就练习舞蹈了，童子功相当厉害，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清雅脱俗其浓郁的女神气质，努力不懈拼搏进取一直都是全民偶像女神陈娇的座右铭。这首歌是来自陈娇的《让爱陪着你》，上播两周得票702票，上升三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是一首新歌进榜，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刘晓声《阿妹情歌》。 的小和尚鱼儿在出水，赏花一朵朵呀，朵朵开心我，想起我的小阿妹，爱得上那头，天上彩云游，水中竹海走，阿妹她被逐流，去送祝福酒，翻过几道坡呀，见到小阿哥，阿哥痴痴一望着，阿妹心儿羞，太阳落山落，水气过喉咙，阿妹你莫害羞，我来唱情歌，唱着月婆娑，唱着心儿娑，阿妹你就哥哥哥哥亲一口，长鼓声声走，飘过的下落，阿哥唱起情歌，酒的没来喝，歌声飘满坡，人爬上坡，小河呀潺潺流，流入梦里头，太阳落山落，升起过喉咙，阿妹你莫害羞，我来唱情歌，唱的越过说，唱的心儿说，阿妹你就给哥给哥亲一口，唱过深深走，飘过的下落，阿哥唱起情歌，酒的没来喝，飘满坡，人爬上坡，小河呀潺潺流，流入梦里头，小河呀潺潺流，流入梦里头。 阿妹情歌，这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流行中国风单曲，所带来的清新之风沁人心脾，诉说着一段青山绿水之间的朦胧爱情故事，传统当中蕴含着一些味道哦，同时呢又与现代人渴望返璞归真、追求纯爱的心境相融合。经过刘晓声他特有的嗓音呈现，为广大歌迷奉献了一首值得细细品味的佳作。刘晓声《阿妹情歌》跳空进榜第六名，得票726票。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1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内地榜第五名的歌曲，北京天骄盛名文化方轩《燃起草原爱情的火》。燃起草原爱情的火，这是一首草原歌曲啊，讲的是两个年轻人谈恋爱，倾心相印，如胶似漆，永远想依偎在他的身边。方轩燃起草原爱情的火，上榜六周得票82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富春霞长相望。 要你相望你6年时光里，风 年复一年，我依然痴痴地等，晨钟暮鼓，回忆当声声，遥遥地相望于流年时光里，遥遥地相望于流年时光里。 剧团出身的一代音乐才女傅春霞，自94年出道以来，以自身的才华与音乐修养，坚持走创作型音乐的路线，先后创作完成《女儿情》《神仙曲》《等待花开》等等音乐作品，极富有艺术感，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她希望可以通过音乐的形式，传播中华5000年以来深厚的人文精神。傅春霞《长江望》上榜7周，得票877票，上升1位，来到第4名。第3名，北京德。资文化叙拉奇《祖国我是你生命的延续》。 你是我骄傲的母亲，祖国我是你生命的延续，祖国你是我骄傲的母亲，祖国我是你生命的延续。 集歌唱家、音乐人、影视演员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叙拉奇，自出道以来呢，一直以低调做人、认真做事的态度示人。作为一名歌唱家，他在音乐方面追求细致，生活当中更是热心公益。叙拉奇《祖国我是你生命的延续》上榜5周，得票941票，上升1位，来到第3名。第2名，北京华顺艺恒文化王艺林，《为何爱他不爱我》。 心痛的是我，没错，这全都是你的节奏。 作为一名颇具有唱功的华语女歌手，王艺霖通过灵魂般的演唱，为大家营造出了一个优美伤感的意境，让人们跟随着这首歌的节奏不断地徘徊其中，同时呢，也让大家感受到了诗意般的伤感爱情。王艺霖《为何爱他不爱我》上榜九周，得票97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1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由中国周恩来基金会、中国青年演艺工作者协会、北京博弈果国际文化传媒、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共同主办“闪亮中国文艺盛典”颁奖晚会，将于7月21日在北京国家奥体中心隆重举行。“闪亮中国，伟大祖国，闪亮自己，再创辉煌”，敬请期待。恭喜有才巨星文化借有才为你心动夺得第116期内地榜冠军。 从来没有有过这种感觉，没有见你一天竟会心痛，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冲动，爱你的心可不可放松。从来没有有过这种感觉，没有见你一天竟会失控，不知哪一天会共你相逢，让你体谅我内心苦衷。现实或者太残忍，并问妄想未能够如我心中所想。为你心动，我被你感动，我的痴心怎么不起作用，只愿共人飞快匆匆。我为你心动，我为你激动，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用我的心伤得很痛。 2009年，谢有才他以一首《爱一万次够不够》震撼歌坛，他以成熟男人的嗓音唱出了深情与悲情的交融，理性与感性的碰撞，唱出了朴实却有深情的男人情怀。这首歌叫《为你心动》，上榜12周，得票1033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1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节目之下，也欢迎您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感谢收听港台榜，再会。 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冲动，爱你的心可不可放松。从来没有有过这种感觉，没有见你一天竟会失控，不知哪一天会共你相逢，让你体谅我内心苦衷。现实或者太残忍，明白梦想未能够如我心中所想。我为你心动，我被你感动，我的痴心怎么不起作用，只愿共人飞快匆匆。我为你心动，我为你激动，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伤得更痛。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伤得更痛。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伤得更痛。 哟，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FM986。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大清广播电台 FM98.6、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台湾票儿音乐、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你好，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我们的节目在全球百家华语广播电台播出，问候到每一位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1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排名，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加入了。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第11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第10名的歌曲是一首新歌进榜，北京天骄盛名文化王啸奇转身。 有很长的时间考虑在一起，又有很短的时间选择分离。起初总是小心翼翼，结局为何轻言放弃？我不怪你没有勇气，只是爱得不够彻底。故事到了一半，你没有了继续的好感，我也只能无奈地看你走远。结局不应该悲伤，没有人可以的却步，难道这就是你的谢幕？分开时序再挥霍，而你为何这么洒脱？你可以拍虚机，也可以只当作游戏。转身在最后一个早晨。 2017年，王啸奇携首张 EP 强势进击华语乐坛，创作期间作词作曲都是他本人完成的，情感爆棚，结合音乐本身，使两首单曲更加走心，更深层一次的诠释出了自身的情感表达。王啸奇转身跳空金榜第十名，得票823票。第九名，完美青春，林志炫，空。 嫉妒 相拥，奈何相离，醉笑不提。所谓的宿命，愿许长梦幻的泡影，一念不语，永世不弃，总是一场空。 这是林志炫为电影《悟空传》所演唱的歌曲《空》，这首歌曲呢，则是由欧豪饰演的天蓬元帅和郑爽饰演的阿月两个人的情感线为主题谱写出来的伤感爱情故事。即使人生都是一场梦幻的泡沫，最后的结果终是一场空，但我们都无怨无悔地爱过、恨过、活过，不执着于过去，不留遗憾给当下，感恩已发生和未发生的一切。林志炫《空》跳空进榜第九名，得票865票。第八名甬道心，蔡依林 We Are One。出道多年，蔡依林不仅是歌手，还拥有作家、服装设计师等多重身份，甚至由于痴迷制作翻糖蛋糕，她还被粉丝称为蛋糕蔡师傅。蔡依林 We Are One 上榜三周，得票888票，下降七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潮水音乐，张信哲说， 寂寞不缺体谅，每个人都有过的疯狂，放手也是有趣的希望，至少你我都一样。哦，你说孤独是装傻，我说放手是作假，他说算了吧，没有爱的爱情就像个笑话。我说去你的坚强，你说给我个肩膀，那些吻过的伤你在找过去隐藏。我 说的歌曲歌词旋律起伏较大，再加上本身的节奏，这也是张信哲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曲风。在态度与情感上彼此的融合，整首歌曲的层次丰富而且大气奔放，不断带动情感。张信哲说上榜两周得票936票，上升三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华纳音乐 Erica 小世界。在深夜食堂鱼松饭的故事当中，新时代的实力派演员徐娇在里面饰演了一位爱唱歌的追梦少女，经过一番努力好不容易完成了梦想，却因为突如其来的一场疾病，璀璨的生命突然消失了。而剧中徐娇所演唱的小世界原唱便是阿尔卡演唱的这首歌曲小世界，上榜三周得票999票，上升三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1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版，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太阳动力吴奇隆颖儿千年一刻。 你的爱在我心上千年有的 岁月里，我不曾迷失方向， 人海茫茫 值得一提的是，吴奇隆这次不仅献声《千年一刻》，还无偿包办了《一粒红尘》的8首歌曲的词曲创作与编曲，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操刀、亲力亲为，深情质朴的演唱给人带来了心灵上的感动。这是来自吴奇隆《颖儿千年一刻》，上榜5周得票104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华研国际林宥嘉《船》。 繁星在落下，我渴望你在我身旁，我知道一个地方蒲公英开落，成为你的翅膀，而我随你降落。如果你还听见我漫长的 传学我。 传的音乐录影带当中，林宥嘉化身为八音盒手工匠人，打造了一个专属于 QQ 炫舞的八音盒。八音盒当中的故事讲述了一些玩家从初见相遇到遇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在游戏当中收获快乐的故事。林宥嘉传上榜五周，得票111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索尼乐江美琪，没有不可能。 想象 相当励志的一首歌，没有不可能。上榜四周得票11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华纳音乐萧敬腾，光线背后。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这首歌曲光线背后是我为深夜食堂所创作演唱的一首新的作品。那么这首歌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其实是一首小人物，然后很浓厚很深沉的一个心理层面的故事，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 停留在路口，要往哪里走？转个弯，忘了回家的路，现在怎么有点糊涂？推翻了沉默，一群人却划着彻夜狂欢，终究还是看着孤独。 这是萧敬腾为深夜食堂所演唱的《光线背后》，上榜四周得票120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1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 由通道建旅游行业协会、通道建优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道建旅游发展集团、通道建宝庆商、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共同主办，携手同行中国梦，欢乐动乡，畅享通道群星演唱会，将于8月19号湖南通道举办。届时，榜单总监秦天、携手同行中国梦创始人、榜单执行总裁薛焕帝、榜单经理郑涛、携著名歌手卓依婷、陈星、水木年华、马志宇、苏格亚、齐齐格、东来东往、王永旭、王典、李金龙、梁梁，更有神秘大咖助阵，敬请期待。恭喜英皇娱乐陈伟霆着迷夺得第116期港台榜冠军。在这首着迷的音乐录影带当中，陈伟霆他呈现出了优雅又复古的风范，让人一听就相当着迷的一首歌。这是来自陈伟霆的《着迷》，上榜九周，得票1229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1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节目之下，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了。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更欢迎您继续锁定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下期节目再会。 你有你，我不能停下，只要和你在一起，做什么都。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你睡在左边，你决定了，却还在哽咽。如果你也会难过，为何坚持要离开？ 天亮了，行李在左边，路过了你喜欢的街，不想让你知道。比你还难熬， 相信吗？ 我相信了， 我是爱你的， 你是爱我的， 非要到分开后才会知道我深爱的你啊。 我是